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法师说了，初三老戏，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不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 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俺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最客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顶皮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只要面孔上的好看，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伊拉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鸡口。 呵呵， 这面孔再上的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发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做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得多了， 哦， 人情收得多，就是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带量 的，把有人情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我在那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做的， 哎， 特做。新娘子的礼物十八，纹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细细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簪子， 哎，侬这个不懂得要来讲好，啊，没得新娘子头浪向套出紫罗锁簪子， 那细细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簪子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簪子做兜锁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那门中钉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簪子，兜锁 啊，兜锁兜锁，兜锁交块长， 哎，长来是， 长来拖了后头，要十几尺长了， 哎，要拖黄金钥匙路了。 搿种早结婚买单穿是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上，出了路上下子，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去再开了，走着交通了。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上去走就是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为啥鞋子了？ 哎， 还要穿高跟皮呀、啊？ 高跟皮呀、啊， 30寸高，更加会高，高跟皮呀、啊，80个。 50 个高跟皮呀、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啊，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有时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掏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扣扣嘛，自家也安慰。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粉都能做出来。 结婚，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志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官人穷，没办法。手皮嘛不要，没手皮也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去当一只人老亲。 哦，假的，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头帮他们俩打相打麻 烦。嗨，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大人给他去借树皮。 有个 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出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分的、啊？ 所以咯，这个是不等呀。 哎， 那么不要讲表新过年也不舒服个，新过年的礼物叫大礼物，前头多后头少。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过年的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挺的哟，大家哪个捅得来？这些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胎放个杂膏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应该讲三加倍 了。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有当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挪根领结。我姐姐硬劲抽筋，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了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招独走哎， 那么要独走哎了。 头筋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哎 呦，可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了，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了， 哎，新郎哥啊，恭喜恭喜啊！ 哎呦，哎，那好呀，那好呀， 人家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是出来 了，可是侬去得当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都是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跳得快点 了？哦呀，新郎哥恭喜啊！哦呀，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哥， 哦， 这个也好玩人了哟。 阿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就鼻涕抹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啥子？ 滴滴滚雨个，没时候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那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的，既然说打没要一着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了。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到底是错了多了。 没两样。 嗯。 跟你讲，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外地土老爷还结婚。 哎呀，搿到伊拉农村，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冷 了。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双身要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暖热点的呀？ 不来是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只棉袄棉裤结婚。哦，你要你空啊，这都都说啊， 这是不等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点的，我再弄到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的，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以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我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俺没搞好人了。你说礼这个， 我礼这 个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的伴人啊， 嗯， 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把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底冰箱，这是冰箱的男的冰箱， 一 姓底呀，一没底的底， 那么要叫一底冰箱， 一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哎，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听说咱们住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先放旁边撒虎叫虎洞， 对呀、啊， 还、嗯、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恁那块小阿宽啊，还有眼眼路了，恁那真的不能吃糖糖啊。恁那阿宽快点啊，恁那咋输个啦？咋输成博士啊？ 你 这家小的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要搿样子应试有啥办法？ 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不认得，从来没上过的，新郎新娘你咋敢认得？ 搿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还是老婆一起请的嘞？ 没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粉人。 哦，粉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 嗯、 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一十斤家里去香烟，送你怎样送个送么子？ 哦，再讲送香。 那有人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证， 你搿么家去送香烟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想必马桶是增加动力 哦，瞬间要去马桶的， 哎，马桶马桶， 这个就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就是在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的嘞，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的。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包没包出来这个媒，给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哆哆哆哆，嗦嘞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哎，这个是吃喇叭呀， 嗯， 怎么吃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了，没办法。 哦 哦，怎么能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 一个月能有几十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天要养两三个月还没呢。 说， 亏啥亏的那个老哟？ 不是，那看就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掉个去了。 怎么啦？ 门口的保单是李大林结婚嘛，就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买，门口是泼磨你干啥一样？ 哎， 保子不是准备为了当中还没保到了。 说， 怎么聊哭的？ 人家伤心 了。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买呢？ 后来你就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自下坟墓。 哎，这个别笑我。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辰光非要跑到家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呢。 哎， 也要考虑有啥办法？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关乎 的，好笑好笑。结婚之夜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舞弊，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纸花啊！往人家头上多上去啊！ 嗯， 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有那个五沙多么酒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科技是伢子烂盘的事了？ 啊，没说样样么子在撒上去， 你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把那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是真正不来家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是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给你 本来多少钱么子么干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半年要多一么子呢？ 我话你结果， 嗯， 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体谅？ 但是那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报复一番，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人， 侬还要拿这个所有结婚的礼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倒来不想想嘛？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 哎， 一道来马上结婚一番。 干嘛 开始跟我学私密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 好吧， 没啥。 哎， 那么婚礼开始， 哎， 奏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真相貌 啊！俺、哎、们来了啦！俺、哎、们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吧。好、 哦，那么证婚人 啥子？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 哪里？证婚人都自家的 啊！就是我，就是我。 赐婚人啥子？ 啊！我 嫁妆人啥子？ 嫁妆人，你嫁妆人啊？ 嫁妆人， 哎，就是我哎， 我们都嫁妆人， 我们是嫁妆人， 来来，仔细一些， 来帮忙，哎，领这个领啊。 男女宾下迎新郎新娘，啥子？ 哎，男女宾下，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 你看这个是第一种。 哎呦呦，一样子的。 哎呀呀！ 来来来来， 要不要不要？ 哎呀，别闹呀！ 来来来，我们 那么冲不来。 哎，他比较，他比较，他比较， 他 比， 他对，他对，他对。 来来来来来， 哦哟，阿么子， 下去！ 哟， 哦哟，哦，东西偷来了，来来来。 要房子干？ 哎。 新郎新娘容易。 永远来都是我出来， 都是 来来来 都是我们俩 打出来打出来 啊！ 这个证婚的地方 就要你， 哎，这个赐婚的地方， 啊、 这个嫁妆的地方， 好、啊，打的一塌糊涂嘞！ 哎，证婚的容易， 哎，那是干的，是干的， 哎。 哎呀，哎，那这个啥图章啊？ 哎，对不起，那个我自己的图章没有带，这是我店里的图章。 大人空两尺， 哎， 还是好呗，这个是两生死的，两麻生死的。四环的牛爷， 哎，我，哎呀，我们老师没拿出来， 要采访大声音了， 大声音了， 啊，哎，哎，真的是麻生死的。嫁妆人容易， 我嫁妆你，啊，嫁妆你， 我那真像马生气一样的。 嫁妆你都咱们家族了。 自婚人，自从是 哎，等婚的， 等婚的， 哎，等婚 不要说了，哎呦呦呦，我不要说，来来来来来， 你养一养气了 嘛？哎，等婚人自从是哎，大家啪啪声在干嘛？哦，诸位。今天鄙人来证婚，那么今天是这个新郎， 新郎贵姓啊？ 这个李新郎 啊，李先生，大号是那个哦，李玉宝，李玉宝，啊，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有鄙人来证婚，那么鄙人是不会证婚，那么鄙人送他们四个字，鄙人送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鄙人是不会讲话。鄙人 谁 来？ 谁敢说？ 鄙人是蒙大驾的抬爱。那么 鄙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鄙人， 鄙人，还有这个 鄙人。 好，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啊，假装人自私。 我的家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税强，颜色又到黑白上身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油钱一只，10000洋钿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擦个子就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买趁早，来啥年纪买？来来来，洋钿头， 喂，喂， 侬在那买洋钿头啥地 啦？ 不是，我是来买洋钿头，那眼睛 在 我拉上来。 哦，那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好。 眼睛来冰子。 金沙子，你到一带叫我迎风。你到金沙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防空衣裳，夜里灯火过之，那么俺怕落头雨。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关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迷气眼，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瓶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都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不喜欢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 啊、 哟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是我是来发讣文来。 啊哇！ 那王先生来要来。 带带李爱金姑啊！ 来 咦，原来没人来帮侬呀！ 阿拉不来了，我来外头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姑娘年纪介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 个，那咱不晓得。 好、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岁的。 哎呦， 我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变心的。像老头子媳妇，我得变心。伊老是讲，就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辛苦子。 那么这李宝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出专家样样给我看一看。我看见这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买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音乐也是三笑音乐。 啊，那这个两娘说这个唐伯虎了去向了。 也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我哪样去向了？ 我去向不这样嘛，门向是个两个。 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 李宝先生两身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总像一个小弟弟。伊两身吃不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哎哎， 那么现在等我预备好嘛，我也对谁预备好？ 哎，我侬对哎，预备啥呢？ 预备啥么子？ 那我们对呢，手菜、手艺，那么殡仪馆我在最好了，公墓我在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物嘞， 哎呦， 亡物嘞那才是你的命嘞， 是婚臣是瞎子啊！哎，诸位啊。今朝小秋大喜之际啊，承蒙诸位亲友一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差不多嘛340万，万一花在三生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哎，拿来吃喜酒，啥人送花来想得什么都是前世今生了。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是嘛十七桌，李小咱们30万啊，一桌一差不多嘛用掉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白头善良的农民，现在弄得来日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请。哎，周先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我现在我应该低线摸下的带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里 人到了锅盖上来 那么好的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小路 我那玩意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了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停了！呀，盐蛋壳会长！呀，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在听错头。 侬听啥了？蛋壳回肘，一定要拔。 我听是蛋壳回肘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嘞。 哎，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们我定起动地不要。 好极了。 以眼睛给我，我眼睛还给伊； 以 眼睛不给我，我真过 哟。到这裤裆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为事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搿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 哎， 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个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当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 哎， 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喊两声蛮灵的。 哎，搿么当搿当听听看哎。 喊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再喊喊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五星缅甸，苏西方到听听。这个， 嗯。爷来这， 爷， 爷谁来一碗小么两本事？ 爷，一碗小什么？ 汤面叫一碗小。 哦，一碗小两本事呢？ 两碗本事，帮面叫本事。 啊， 哦，侬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要一碗香么两本事， 耶！ 要有来汤包年纪啊， 好，汤包年纪上面，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起手斤， 那起手斤 了，那应一直要起手呀，要有来汤包年纪， 哎， 要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啊？ 改刀上面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个。 要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耶？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地方还四碗，要还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还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四碗么？哪能会多心的？ 原来这， 哎， 原来我杨庄水上， 哎， 原来汤米两两碗， 哎， 还是蛮好听。 侬还四碗好了？ 原来我杨庄水上， 哎， 原来汤米四碗。 要洗块洗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死的五十人洗他还死个， 哦哟，耳毛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上面好听， 原来这， 耶， 要来炒米粉，从油丝里上蘸， 耶， 要再来清酒么两两卡， 哦， 要来， 耶， 要来，要再来肉丝上往大地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 耶， 要来把谷米两两卡么从油丝里上蘸。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我一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杜老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的是 吧？哦，哎呀。上月不请过来了 吗？是的，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去？侬找我把位。 那林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来？ 哎，找来找出来。 好，不要紧，没 开往这八二狗排上来过的 啊。喂，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醋嘞啊？ 哎，你普通牛蛋的。 老实在老实在，侬等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丝路图上叫圈子呀。 丝路图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都还来，还来， 还来。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法。 哎呦，罗里一代。 哦。 养死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在。养。养我死亡的当，我死要改人生。 哎。 迎三来通江三块街道，迎来八宝了江道街，迎三来从头干了火，迎上通西分狗也在头发地嘛街道烧来偷地了龙江。哎呦我长嘞，迎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啊？ 哪里个路块头？ 给你手来手哪能都快点了、 啊、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长手的连对个都快点为长连三个五零连长龙水长后来年家的为长 手手清扫 哦记得你放的 要洗夸的年家的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家的没吃一家的七位八位小菜是个大嘞 好没好 没有了后来连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龙不好的 哎记得老八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干许多啊 你那十年没付钱的等当付的 有什么事情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对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一个 专门去炒焦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 洗了炒焦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一个后来包咸阳一个后来全家一个等个回答三个楼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啪啪 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这样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哦、 精神好个外遇了 哦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兄弟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司，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耶三十火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现在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我看三个我也想想能稍微稳定的好吧 稳定的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得走到来 两个人就是你关系的哎稳定 我有往西山 还、哎、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哎呀 就像您心地好不 了哎好 啊您装地了 对啊对啊 修进卡一步 好了 对啊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是个 脸 对不对 哎 呀 哎呀哎呀 哎我是个脸 今天哪不来不来 今天我里向您谁来个 哦哎呦往西山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闪我从哪能发力嘞 你们空呀 我学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做你啦我每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过 可是我想着呢 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了跟你等我还春春气是不啦 我不能在爱情是吧这用不着给杀个春春气了是 连身体都没来了 那么要搞笑 今天哪不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等龙在房间了 那么在啥弄口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拍的有机了 哦可是讨厌天天唱 啊好意思意思了我先生 哎 这么今天我们拿去吃吧 这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这么我是吃牛的我是吃安的这 么跟男子 有这么呼吸吃牛不吃安 哎 有这么吃安不吃牛 哎 有这么安不吃牛不吃 哎对对对我过去去呢我说火掉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火掉 哎好吧 跟侬个火掉嘛我听的话是上吊了 这个啥体上吊呢 上灯火掉叫上吊 哎哎各大表情是上吊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吊 谁上吊谁上吊 根本我等海莲了 去弄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我有我心脏豆子好没了 哎 两只豆子好去到这里 肚子好到这里 哎 根本跟他只能说海王了当初了啥有吧 有名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有他了有掉了

夫妻配，儿死要与他同啊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太师爷恩遇地谢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谈笑真闲语，却不见秋香美如卷。世人已到江台边，倩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爹啊，不，今就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爹爹。走一步要找得娘，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年。是我这一了，东乡 去是冰霜，冷雨冷雨多几刻，夫唱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娃儿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的多，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下。小溪游进那人，月老祖母说愿让，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结于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官兵归来，举子民工都纷纷呀，难把他的真相看开，谁信他是个中天官，谁信他为娘屈身来，分明是那家